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清楚。各位，上一次呢是讲到这个宇宙人生的起源，最主要的呢就是一切为心，是不是呢？由这个真心呢，一念妄动呢，就有这个无明业相，就无明业相呢就产生这个加明依觉，就有这个能见分，能见分有这个所见分，咁就一念不觉生三世，跟住呢就境界为形象落粗，由呢个起智分别呢、这个系边个智相系咩？第七识，驱生我执同埋驱生法执，执呢个见分为我，执呢个相分呢系为我所有，就系、是、法执，我执法执。跟住呢继续分别执着呢，就在这个执取上，相续上，相续上呢就演变成执取上，这个是分别法执。由这个分别法执呢，然后演变到呢界命自相呢，就分别我执了。由这个分别法执同埋分别我执呢，跟住呢就有什么起业啦，做种种的业啦，然后呢就有业系苦相啦。咁因为三世六粗的关系啊，就搞出有呢个空啦、风啦、点啊、火啦、水啦、地啦，就有呢个世界成立啦。有咗呢个世界嘅依报呢，就有正报嘅众生。啱啱讲咗正报嘅众生，讲呢个世界相作同埋呢个众生相作，今日呢就讲到业果相作啦。因为有众生呢就有造作，因为有造作呢就有呢个业力，因为呢个业力呢就有善有恶，有苦就有乐啦。善嘅业呢就招到咩嘢啊？快乐嘅结果。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了恶业而来的，由这个恶业而来的。那我们呢就分别好的痛苦的就憎恨就不喜欢，快乐的就贪就爱。爱之中呢是特别呢就是两性的相爱。我们对于外面的境界种种物质的追求，种种物质的贪爱呢是一种愤怒，但是两性之中的爱呢就更加是愤怒之中的愤怒。因为有两性的爱，所以呢这个中阴生受生的时候呢，就看见你们两性的在度交构的时候呢，就想到有这个爱和憎的心，于是呢就受这个生。所以呢佛话富流罗想爱同结，爱不能离，则知世根父母子先，相生不断，是等则以欲贪为本。这个欲望呢是一种贪，贪呢有贪财、贪色、贪名、贪食，有种种贪。这里呢就说这个贪就是生死的根本，将这个贪呢就分开，有杀贪、有道贪、有淫贪三种。贪爱同知，贪不能止，则知世根笼化湿胎，随力强弱，大伤贪食，是则则以杀贪为本。因为两性相爱呢就产生这个子子孙孙啦，就产生我们的生命啦。我们有了生命呢就要保养啦， 因为保养呢就要杀生食肉啦。哦，所以因为贪不能停止呢，所以世间啊就有呢个胎卵湿化四生，胎生或者卵生、湿生、化生。嗱，胎生呢就是孕啦，系畜啦，系卵生呢系嗰啲飞禽之类啦、走兽之类啦，化生呢是这个虫蚁之类啦，或者是天上人，或者是地狱众生，都是化生。湿呢就是这些虫蚁之类啦。咁有呢啲众生呢，咁于是呢你又贪滋补自己嘅身体，佢又贪营养，哦，于是呢大相贪食，你食我，我食你。呢啲呢叫做杀贪为本，杀生食肉，啊，因为大家呢互相啖食呢，就是已经变成四生之中呢，以强就凌弱，以大就食少，哦，你们细心看看世间上一切的现象，啊，任何个职业，任何种人类或好畜生也好，都是以大凌少，啊，以大食少，是吗？嗱，我哋人呢就食咩？食畜生啦，畜生呢亦食畜生，哦，互相吞食。由于这样啊，就产生有呢个业，有呢个杀业，有呢个杀业呢就有呢个命债，哦。其实呢我哋做人啊，既然是贪生怕死，每个人呢都要爱护自己的生命。你说有没有任何众生不爱护自己的生命啊？有没有啊？没可能，任何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生命。但是既然自己爱护自己的生命啊，岂可任意杀害其他生命呢？没可能的。但是我们人类呢是最坏胆的。哦，所以世间上呢，你说什么 最好怕啊？老虎，为什么啊？老虎吃人，究竟老虎吃了多少人呢？不是吃得很多，人呢吃多少畜生呢？人那个口呢不过三千而已，不知道吃了多少生命，比你一日吃一只虾一世，你统计一下这条数，啊，比你一个月杀一只鸡，一百岁杀多少鸡，啊，人呢最残忍的，啊，畜生呢他为了肚饿一啖就吞了他，啊，尤其是其他那些大的动物呢，吞小的动物呢一啖就吞了他。我哋人唔系啊，将啲畜生左割右割，左劏右劏，又要煎又要炸，啊，又点样先整得保得新鲜？点样先好食？哦，好坏好坏就系坏人，人就系最坏蛋，哦，所以人咧受苦最多。哦，畜生咧佢系有苦，但系佢愚蠢啊，唔知道咁多苦。但系我哋人类咧受苦系最多。所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冤憎离苦、爱别离苦、冤憎会苦，这些可能众生没有的，哦，我们人类就有了。还有求不得苦最拿命，啊，想这样得那样没有那么容易，那那时就是苦了，哦，所以呢我们人类呢就有这个恶业，杀生的恶业呢就轮回世间，你吃我，我吃你，啊，所以法咧就话以人食羊，羊死为人，人死为羊，于是乃至十生之类，死死生生，父类相啖，恶业驱生，穷未来际，是则以盗贪为本。哦，呢一种贪咧，杀生食羊咧，系要叫做盗贪。盗系咩啊？偷，偷乜嘢？偷人哋嘅生命。你杀生，你冇问过佢，你中唔中意俾条命俾我啊？佢冇答应过你噶。你夠不夠搶他的命叫做偷，盜貪為本，哦， 如果不是佛经讲，我们都想不到我们日日都在偷东西，日日都在偷人家的生命，是不是日日都偷人家的生命。这里是要讲个故事了。咁咧，你偷佢生命咧，你就欠落佢命债。咁你第世就要还噶，系咪？但我哋唔知道啊。嗱，据说咧，有一个咩咧？有一个好有钱嘅人啊，夫妻两个人咧好恩爱。咁啊，咁呢个有钱嘅人咧？好老，然后得个仔，这个第一公咧冇几耐咧就死咗啦。嗰、那个仔咧就好聪明伶俐啊，嗰、那个寡母婆手仔啊，你谂得出呢种想象得出呢种情况几咁锡佢，几咁爱佢，系咪？咁因为太爱啊，种落呢粒种子响个心里边，所以冇几耐咧，佢妈妈就死咗，死咗咧就投胎响第二条村一个富有人家做女，冇几耐咧就大个咗，就嫁咗俾边个？俾前生嘅仔。哦，咁啊，因为佢前世咧系爱呢个仔，爱得好深好深刻啊嘛，所以咧佢而家咧结为夫妇咧又非常之恩爱。咁啊，冇几耐咧亦生咗个仔，咁两夫妇咧就好高兴啦。哦。人更最幸福啦，享人伦之乐啦，又有钱，咁所以咧嗰日咧就同埋个仔，两公婆就响度咧食嘢啦。咁啊有咁啱得咁啱咧，就有一个和尚咧叮叮得得一冲就冲入嚟，就坐响佢个面前，睇实佢两公婆啊，咁。这个有钱佬啊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你这个和尚啊，咁啊无端无故咁啊硬碌地硬睇住我两公婆做咩啊？咁嗰个和尚咧就话：你啊真是岂有此理！佢话：点解你话我岂有此理啊？他说你杀父更母养冤家，杀父为什么？他刚刚在那里吃一只鸡，刚刚拿些鸡肉喂他的仔，所以他说你杀父，这只鸡原来是他爸爸变的，更母他妈妈变了他的老婆，有冤家，那个仔是他冤家来的。杀父更母养冤家，真是岂有此理。那个有钱佬啊，岂有此理啊，你和尚乱咁噏，来打。使人来打个和尚，和尚说不要打字，我给一对眼睛给你看看，你看清楚然后才打我。这个和尚不是普通的，不是我啊。佢咧有天眼通嘅，借个天眼通俾佢一睇，哇！一睇哦，原嚟睇清楚啦，原嚟咧身边嗰个太太咧系以前嘅妈妈，嗰只鸡咧系自己以前嘅爸爸，坐响嗰度个仔系边个啊？系冤家哦，咁噶哦，咁点啊？呢个人点啊？当然看化世啦，于是咧就跟嗰个和尚去出咗家。哦，好多谢呢个和尚啊指点佢。哇，呢个咧又系度众生之一哦。呢个和尚又系解冤释结度众生之一。如果唔系将来个仔弟冤家弟咧，系攞佢个命噶。哦，所以咧，我就又有个吓，讲多啲古仔。又有个人咧，又娶老娶新抱。哇，高兴啊，吹吹打打不得了啊！大子嘢乡下人咧，就咪学现在嗰啲人咧，去酒楼摆几十围酒啦，几百围酒啊，系咪啊？乡农村嘅人咧，梗系嚟佢屋企食饭噶。咁啊，响度食紧饭，高高兴兴嘅时候咧，又有一个和尚走嚟啦。佢话：古古怪怪古古， 啊，乃食母亲肉啊，只打腐皮鼓。燕家座上坐六亲哥女子，众人来道喜啊，我是曾氏妇。哦，呢个系咩意思咧？佢话古古怪怪古古，妈嗰、那个女咧就食佢妈妈嘅肉，啊仔咧就打佢爸爸嘅皮嘅鼓。哦，原嚟咧娶新抱咧系吹吹打打打锣打鼓嘅。哦，原嚟嗰个鼓嘅皮咧系佢爸爸变成只牛牛皮做嘅，只打腐皮鼓。原嚟嗰啲肉咧。啊！嗰啲雞肉啊，嗰啲肉咧，係佢媽媽變嘅，死咗係變出生，係殺咗佢。啊！六親哥女子啊，啊！燕家座上坐，啊！大家嚟賀喜嗰啲親戚朋友咧，原嚟都係前世嘅燕家嚟嘅。咁自己嗰前世嗰啲六親眷屬又咩祖阿爺啊、馬祖啊嗰啲係咩？冚唪變咗出生，響俾佢劏咗響個鍋裏邊煮緊。佢話個個咧都嚟道喜，恭賀佢娶新抱。係佢話我話咧真係苦啦，人生真係苦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每個人啊，唔知道殺生食肉。以为咧系滋补自己身体，第一就填大慈悲心，哦，一填大慈悲心咧就系填咗成佛嘅种子啦。第二咧系失呢个孝顺心，因为呢啲六道轮回众生可能系我哋前世嘅父母，哦，第三咧系做乜嘢咧？咁危害自己啊！你知道人是有病的，众生有没有病啊？一样有病。你估那些屠杀业的人啊，你说这只牛有 cancer 哦，他不会给你吃啊？不会的。肚有 cancer， 割了肚的 cancer， 其他的部分给你吃。你想想你有没有吃到 cancer 的细菌啊？啊，所以呢，嗱，呢个事实上你都知道啦。英国有一批嘅牛肉唔敢食，系咪啊？你香港都试过啦，啲鸡都唔敢食啦，系咪啊？所以呢，我哋呢，为咗健康啊，为咗孝顺，为咗慈悲，最好呢就戒杀放生。戒杀放生不但系令到我哋虔诚孝道，长养慈悲心，保持我哋健康。而且咧可以填生死，唔需要欠落名债，唔需要第二世还。哦，关于欠名债嗰故事咧，咁有好多啦。但系真系唔系唔通今晚成晚都讲故事咩？系咪？咁唔讲住啦吓。咁总之咧，我哋知道业果相续啊，就系因为我哋今生作咗嘅业咧，来世就受报。来世。受报的时候又作业，又作业，再来世受报，意思呢，整整此时彼生，彼时此生，哦，所以古人说吃他四两就还半斤 double pay， 吃他四两就要还他半斤 OK， 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发教呢就係讲呢个因同埋果嘅问题呢，就係我哋要戒杀放生。如果我哋唔戒杀放生呢，贪饮贪食呢，咁呢就係属于暴贪，抢人哋嘅生命，偷抢人哋嘅生命，哦，因此呢就轮回不息。咁，哦，呢跟住呢就话以爱我心，我乱你意识，以是因缘，经不切千劫，尚为尚在缠绕。咁呢度咧系讲咗爱欲嘅贪啦，啊，前边咧系讲杀贪、盗贪，而家讲爱欲嘅贪。啊，我哋青年嘅朋友咧，啊，谈情说爱吓，咁啊，你念我识，我念你，我你爱我心，我念你识。海老法师话呢度咧系应该系有四句，佢话以爱我心，我爱以心，以念我识，我念你识，啊，咁或者系话以爱我心，我念以识， 我爱你心，你念我识，总之是由爱念的话业呢就为因，咁啊现行呢就为助现，咁样有因同埋呢个现呢是成为呢个夫妇，咁啊然后呢是有仔有孙，八子贴亲先，好多在家人呢是冇仔先嘅呢就好贪啊，求观音菩萨送子啦，有一个送子观音噶，系咪？咁啊，据说有一个感觉事实，唔系故事啦，就系响基隆啊。基隆有一个人咧，就系好年纪好大，好有钱，就冇仔，咁啊日日咧就去拜个观音。台湾基隆吓，话有一个观音，日日去拜。拜完之后咧，就生咗个仔，咁啊生咗个仔之后咧。就是感謝觀音咯，嘛點樣感謝觀音啊？燙燒脂咯，抬只燒脂去拜觀音咯，啊呢啲係俗家人唔明白，燙只燒脂去拜觀音。拜完觀音之後咧，佢仔咧就病喎，病咧佢又去求觀音菩薩啦，觀音菩薩啊保佑我仔好啦。点知观音菩萨佢靠得多，观音菩萨真系显灵一睇，吓、不得了啊！呢、这个系冤家嚟嘅，于是咧就走啦，解冤释结，快啲走啦，唔好攞命啦。咁咁样嘅情况，佢仔点啊？佢仔死咗咯，吓、佢就去闹观音菩萨，我靠你保佑我仔，你又整死我个仔吓。嗰、晚佢就发梦，发梦啊！观音菩萨话俾佢听，佢话你生个仔又关我咩事呢？你又去杀生，咁杀生咧咪招咗呢个恶嘅果报，令到你个仔病咯。啊，咁你病你又嚟靠我，啊靠我，我可怜你嘛，一睇你个仔系冤家，咪同你解冤释结，令佢走咯。你又嚟闹我，你真系冇理由。所以众生系好愚痴啊，吓，好蠢好蠢嘅。啊、所以一切咧都是自己做的，啊，唔系人哋俾你。譬如话有细佬哥就是乜嘢啊？是土债，是还债，无债不嚟啊！所以冇仔女嘅都唔知几兴安啊，冇人土债，冇人还债。但是你哋众生咧唔知道啊，苦苦要求。求观音菩萨俾个仔俾你，求观音菩萨俾个女你。如果你诚心嗱，呢、这个系有嘅哦。如果你诚心诚意去求咧，而向积德向善咧，观音菩萨系会俾一个善嘅人俾你。如果你话你系作恶多端嘅，咁啊，冤家就嚟噶咯。哦，所以咧，我哋明白咗一切咧，不可强求。世间一切咧系乜嘢？夫妇都系，譬如你同隔篱嗰个好恩爱啊，呢啲系善言；如果日丑夜丑啊，系恶言。是善言，是恶言，无言不成夫妇；是土债，是还债，无债不来。啊，明白咗呢啲理由咧，一切自然，一切唔好执着，一切放下，咁啊自在。啊，如果唔系咧，贪你贪我贪。就算讲到男女的情爱都是啊，有言则在，无言则生啊，不需要咁苦苦要求。爱的时候我都死下死下，唔爱的时候又恨到你死下死下。前几年报纸话香港有人杀人去炸，是不是炸尸？你话几蠢啊！所以呢个爱同埋恨都唔系好嘢哦，所以。佛教话呢个系欲贪，由于呢个欲贪咧，子子孙孙世世相传啊，今世为夫妇啊，大世一样为夫妇啊。你哋知道吗？摩登伽罗啊，同阿能尊者啊，五百世做夫妇。所以摩登伽咧，阿能尊者出咗家之后，佢一见到佢就死追死追死追。哦，爱之心吓。啊，但有啲人咧反過嚟，愛之深，行之切，係咪啊？咁所以愛同行都唔係啱嘅。所以佛教叫我哋忍愛嘅 境咧要忍。哦，所謂咧點啊？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反過嚟點啊？小人之交甜如蜜，好起上嚟咧就糖黐豆，唔好嘅時候咧就水溝油。啊，呢啲咧都係眾生妄想執着。點解有生死輪迴永遠不息？就係呢啲妄想，呢啲執着，呢啲就係生死嘅根本。啊，所以法話為失道人心為根本，以是因緣業果相作。啊，講到呢個業果相作，唯有殺道任。哦，當然啦，呢、這個殺咧係除咗殺生食肉之外咧，仲有好多種殺嘅，係嘛？殺你嘅冤家啦，殺你嘅敵人啦，打仗啦，誒咁好多殺啊！道咧，除咗係偷人搶人哋嘅性命之外咧，仲有咩啊？搶人哋財產啦，啊！用不擇手段去貪求命啊、利啊，種種都係屬於道啊。任呢啊，不但係行為上不軌嘅行為係屬於任，心裏邊嘅邪念都係屬於任。哦，諗到嗱，睇見譬如話，譬如有一個先生咁，睇見個女仔，哇，比我太太仲靚喎。就是这一念就是已经人、哦、所以佛教呢是戒杀戒道戒淫呢，不但是戒生戒行为，而且要戒心，行为清净，心亦要清净，这样呢然后可以填这个生死根本，然后可以不作业，不作业就不会感果，不感果呢就不会堕落这里，落到轮回就可以超出落到轮回。咁由此咧，我哋知道世界相作、眾生相作、業果相作，都係一念嘅妄動，都係一切為心。如果我哋嘅心係覺悟嘅，係能夠明白呢個真心啊，咁咧就背塵而合覺，啊，離開呢啲塵世嘅種種嘅貪欲追求，而合呢一個覺悟嘅性。咁咧，我哋就可以成佛。反過嚟講，我哋迷失呢個真心啊，咁我哋就背咗呢個覺悟嘅心，而合呢個塵嘅境界，係合呢個世間嘅塵嘅境界，種種嘅追求，咁就成生死根本咯。所以咧，法咧結足呢個果咧，係歸呢個因。所以話富流羅二是三種顛倒相續。皆由觉明明了之性啊，因了法相，呢一段就系归呢个果啊，结呢个果归于呢个因，意思系成上边所讲嘅三种贪啊。咁因为有呢个世界众生业果三种相续嘅颠倒嘅相。呢種相係由邊度嚟㗎？三種顛倒相續嘅相，皆因係呢一個性覺妙明，妄為明覺。啊，前晚你話好深啊，好深啊，就係性覺必明，妄為明覺。啊，覺非所明，啊，因明立所，所記妄立，生而妄能，依無同而中，自然成義，係咪啊？咁就成咗呢個咧眾生世界啦。而咁歸根追根究底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我哋咧係依呢個性覺妙明咧妄為明覺，結果咧成為一個明白了知嘅性啊。因為呢個明白了知性，呢、这個係乜嘢？就係、是、無明。因為呢個無明若有所明啊，所以就發出無明嘅業相。有咗呢個無明業相咧，嗱，因了法明經話啊，明了之性嗱，皆是覺明，就係皆因我哋本覺明妙啊，性覺明妙呢個覺明咧，係加明落去就產生咗呢個了之分別嘅性。有咗呢個因了法相，因為有呢個了之法分別嘅。知觉性咧就发生呢个无明业相， 咁於是咧就有見憤、傷憤，一念不覺生心細，呢一個係從憎起妄嘅境界。根治咧，從妄見生，生何地？地之有為相，次第清流，因此虛妄啊，終而復始。嗱，呢一個一念不覺生心細之後咧，於是咧就有境界慧然長落粗啦。妄見係指呢個粗惑，妄見係指呢個粗惑啊。呢個粗惑係咩？就見解上嘅煩惱。生何大地之有為相呢，就是这个粗的境。前面所讲一念不觉生心世呢，细的惑，细的境。这里呢是粗的惑，粗的境。细的惑呢，我们只可以意会看不到的。这个粗的我们看到了。这个分别的见解每个人都有的。咁生何大地系被我哋分别嘅境界啊，我哋睇得到嘅。咁样由呢个心境和含咧，由呢个心而采呢个境，因呢个境而牵呢个心。呢两句说话讲到好熟好熟噶啦，你哋明唔明白呢个意思咧？嗱，我哋因为我哋起心动念，我想啲嘢，咁我就去攞呢样嘢，去买呢样嘢，去贪呢样嘢，贪唔到就抢呢样嘢，抢唔到就偷呢样嘢，作业嘛。有三彩景吓，唔、啊、系为乜嘢你要去偷去抢呢？因为呢啲嘢诱惑你啊，由境牵心，啲外边嘅境界嗰啲嘢咧，诱惑咗你，牵你嘅心，动牵动你的心，所以咧心境和含咧就作妖啦。哦，咁于是咧，咁就有乜嘢啊？咁啊？由呢个作业咧就感呢个果报，咁于是咧就次第清流。終而復始啦，點樣次第清流呢？咁譬如人係死咗之後，然後又生啊，終死就係命中啦，啊復始咧就係生啦，呢、這個叫終而復始。若果係話死生咗之後，以後死咧就係始而復終啦。咁樣乃至外邊嘅國土啊，生何大地呢？亦有成智慧空王，哦，亦有呢個國土咧，係有成智慧空四相，人有生老病苦，物有世界有成智慧空，物有生智意滅，哦，咁咧，無論係啊。始而復終或者終而復始，都是因為這個開妄的煩惱惑而作這個開妄的業，而受這個開妄的苦果。惑業苦三樣嘢呢是連環不息的，有煩惱一定作業，作了業一定感果，受果的時候又生煩惱，又作業又感果，於是呢輪轉不息、哦、但是這些是否真實的？都是假的，同時是虛妄的、哦、因為富流羅曼嘛，雲何清淨本然，即是我們個性呢是清淨本然、啊，点解突然系发现产生呢个生何大地之有为相，次第清流，终而复始呢？咁而家法就答佢啦。啊，为乜嘢呢个性觉啊？我哋嘅真心系一发不立嘅，乜嘢都冇嘅。点解发现跟产生生何大地之有为相，终而复始，生又死，死又生，性智慧空一路咁轮回不息呢？咁现前系由于一念不觉生生世。再由这个三世呢就转变到六粗、啊、六粗呢就有这个惑业苦三种相前不停，相续不停，因此就有世界众生业果相续千流不息。这个呢就是对于佛教所讲的这个宇宙人生的起源、啊